班 班 帮 帮 板 板 绑 绑 办 办 棒 棒 攀 攀 胖 胖 盼 盼 胖 胖 满 满 忙 忙 满 满 忙 忙 翻 翻 方 方 烦 烦 房 房 反 反 房 房 饭 饭 放 放 蓝 蓝 狼 狼 懒 懒 朗 朗 烂 烂 浪 浪 难 难 囊 囊 寒 寒 行 行 簪 簪 脏 脏 赞 赞 藏 藏 沾 沾 张 张 展 展 掌 掌 站 站 账 账